换走青春，我还留下了什么？什么？如果你还爱我，就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跟我一路狂奔，狂奔，就不要想太多。痴情不是罪过，忘情不是洒脱，为你想的撕心裂肺，要什么？留下了什么？什么？如果你还爱我，就什么话都别说，就跟我一路狂奔，狂奔，就不要想太多。痴情不是罪过，忘情不是洒脱，为你想的撕心裂肺，要什么结果？ 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？ 再这样沉默，这段感情应当要保持联络。我不想不问是什么星座，这个时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迷惑？寂寞寂寞就变得冷漠，这样下去我们之间还能有什么？ 没错，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。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，我害怕欺骗，也害怕寂寞，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。爱情不是随便许诺，好了，不想再说了。 有什么样的情，有什么样的爱，用什么样的爱还什么样的债。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些想不开，可是我的心里满满的全是爱。你回头看看我，不要再沉默。你说到底你想追求个什么结果？我知道你在躲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情愿让这样的思念把我淹没？ 你说到底为什么